怪谈之头七。天未光就听到妈妈起身准备煮早餐的声音，那这些对兔兔来讲是最正常不过的。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，兔兔感觉到唉，自己真的好幸福啊。那幸福原来真的好简单。仲记得那个冬天妈妈病了，住到入镇的医院，那个朝头早天仲未光，兔兔习惯醒了之后就叫妈妈妈妈，点解仲未煮饭嘅？但系冇人回答。当时兔兔好心急，即刻着好衫裤冲入妈妈间房。房门系打开，嗱，兔兔呢个时候先记起妈妈病咗住院啊。唉，佢成个人都耷晒。嗱，唔知点解啊？兔兔今日唔想起床，唔知道咩时候开始。佢听住妈妈喺厨房做嘢嗰啲声音，佢就会幸福咁眯埋眼喺度微笑，懒洋洋咁伸个懒腰，翻个身，继续享受呢一个家嘅温暖。今日妈妈冇叫佢。嗱，如果系平时，妈妈一早就冲咗入兔兔间房度，一手就掀开佢张被，攞起嗰支永远都不离手嘅鸡毛扫，噼里啪啦就打落去噶啦。嗱，兔兔谂，或者妈妈今日一定做嘢做到好辛苦，系，所以今日先唔得闲嚟烦佢啩。咁琴日咧？琴日冇乜嘢做噶。嗱，兔兔好努力咁谂咗一下，但系佢一谂，佢就开始晕，好似冇晒啲记忆咁。系唔理佢，难得朝头早有个懒觉可以瞓下，点解为咗以前嗰啲事打乱今日嗰啲时间表咧？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妈妈开始叫兔兔食饭。是兔兔呢个时候先懒洋洋咁起床，但是佢唔想擘大眼，习惯性咁行入卫生间里面洗口洗面。每日都系妈妈准备好牙膏，唔使佢喐手，佢几乎系刷完牙洗完面先开始擘大对眼，对住块镜搞下自己啲头发嘅。兔兔好注重自己啲头发，佢认为头发系一个男人嘅气质体现。所以每日起床见人之前呢，一定要执靓自己个挞嘅。嗱，呢个时候佢擘大眼冇望镜，反而系望镜下角嗰个杯上边。诶，摆好咗牙刷，折好啲牙膏，眼前嗰啲景象好熟悉。呢啲嘢系唔系俾自己嘅呢？但自己啱先刷完牙洗完面噶，唔通俾爸爸嘅？系谂到咁，兔兔笑一笑，拧一拧头，就行过去饭台旁边准备食饭。妈妈已经准备好晒啲碗筷，仲系好似以前咁。嘿，但系点解今日成台都系兔兔最中意食嗰啲餸嘅呢？如果系平时，系唔系过年过节大时大节都冇得食啊？ 兔仔啊，你快啲食啦，食多啲啦。 嗱，妈妈照样好慈爱咁望住兔兔，呢啲系佢同兔兔饭台上边惯有嘅回答。但系今日兔兔想问多两句， 好味啊妈？诶，系啦，做咩今日整咁多好食嘅嘢俾我食嘅？ 今日系你生日啊，呢啲餸咧系阿妈特别整俾你食噶，食多啲啦。二十年啊！足足二十年啦，兔仔，今日你二十岁啦。 妈妈停咗一下，佢好似有啲哽咽。兔兔突然间觉得好奇怪，以前过生日咪又系咁求求其其俾只鸡蛋封封利是，今日究竟搞咩啊？呢个时候， 妈妈好似回忆紧啲乜嘢咁，眨一眨眼就讲： 兔仔啊，以前你生日，阿妈都冇整啲好食嘅嘢俾你食，今日一次过补翻晒俾你，你食多啲啦，食多啲啦。 兔兔幸福咁岌一岌头，妈妈已经不停咁夹送落佢个碗度，不停咁夹，不停咁夹，碗已经满咗啦。兔兔就讲： 好啦，阿妈，够啦，够啦，你都食啦，阿妈真系够咧。你都食啦，妈，唔使夹俾我啦。 但系妈妈好似唔想停咁噃，兔兔傻晒咁望住佢妈妈，直到碗里边已经摆唔落餸。呢、這个时候，佢妈妈先停低，笑住对兔兔讲： 食啊，食啊。 哦，阿妈，你都食啦。 阿妈陪兔仔一齐食啊。 兔兔本嚟想问下爸爸究竟去咗边度。但是话到嘴边又问不出口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好像很健忘，家里面的一切好像在他自己的脑海上慢慢地淡去。 兔仔老豆啊，还不出来吃饭？ 这个时候妈妈对着卫生间喊，但是卫生间一粒声都没 有。唉，你阿爸都不知道做什么，呢几日啊，日日都话肚痛唔舒服，都唔知系咪因为老啦，机器坏啦。 嗱，兔兔本嚟想行过去睇下嘅，但系啱啱趌起身，佢阿妈讲： 唔好理佢啦，我哋两仔乸食啦，食多啲，食多啲吓。 兔兔又坐翻低，但系都仲系觉得好奇怪啊，究竟今日做咩咧？嗱，兔兔一路食。一路同妈妈倾偈，不时有讲有笑。妈妈咧就将兔兔从细到大犯过啲事，日日咁讲翻出嚟。哈，阿妈真系几叻，对佢啲事一清二楚吓，边次调皮，边次喂食，边次系委屈都知道。唔知道隔咗几耐，兔兔突然间觉得身后边有人，兔兔以为系爸爸啦。当佢啱啱拧转身想叫爸爸嘅时候，突然间笑容喺佢面上边僵硬咗。点解呢个人唔识嘅呢？嗱，当兔兔即刻拧翻转头望住佢阿妈嘅时候，佢阿妈仲喺度不断滔滔不绝咁讲过去嘅事。 你哋系边个啊？ 你嘅时间到啦。